马窦福音第22章。耶稣又开口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：天国好比一个国王，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。他打发仆人，去招被请的人来赴婚宴，他们却不愿意来。又派其他的仆人去，说：你们对被请的人说，看，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盛宴，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，一切都齐备了，你们来赴婚宴吧。他们却不理，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，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，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，凌辱后杀死了。国王于是动了怒，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，焚毁了他们的城市，然后对仆人说：婚宴已经齐备了，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。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，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到的，无论坏人好人，都召集了来，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。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，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，便对他说：朋友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？那人默然无语。国王遂对仆役说：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被选的人少。那时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。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：师父，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，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，不顾忌任何人，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。如今请你告诉我们，你以为如何？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假善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？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。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？他们对他说：凯撒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，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。他们听了大为惊异，遂离开他走了。在那一天，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来到他跟前，问他说：师父，梅瑟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，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，给他哥哥立嗣。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嗣就死了，遗下了妻子给他的弟弟，连第二个与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，最后那妇人也死了。那么在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人中哪一个的妻子？因为都曾娶过他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：你们错了，不明了经书，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，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，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。关于死人复活，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：我是亚巴郎的天主， 以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？他不是死人的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民众听了，就都惊讶他的道理。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都赛人闭口无言，就聚集在一起。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，发问说：师父，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：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，第二条与此相似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。全部法律和先知都基于这两条诫命。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时，耶稣问他们说：关于墨西亚，你们以为如何？他是谁的儿子？他们回答说：达卫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怎么达卫因圣神的感动称他为主，说：上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那么如果达卫称他为主，他怎么会是达卫的儿子？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。从那天以后，没有谁再敢问他。